有人发起众筹帮手调查梁振英涉嫌贪污5000万的案件，认同香港胜在有 ICAC， 觉得应该要保持廉洁这个核心价值的朋友好应该踊跃捐书。譬如那些以爱香港作招来那些，即是那些譬如说爱港力啦、爱港之声啦，应该第一个时间捐大大份。喂，不捐都帮手派下义工啦，你动员力好劲的。喂，讲个动员力呢，之前周荣先生摆街站咁有号召力咁成功，这单嘢保廉洁咁都应该帮手啊，真係。譬如有那些港人港地啊、屈永贤啊，在些网络平台也应该好好发挥他们守护香港这个本分的。但是看回为什么他们好像没有这样做到呢？哦，很简单啫，现在是调查梁振英嘛，又不是调查戴耀廷啊、长毛啊、黄之锋，是不是？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最近呢是 Netflix 看了一个纪录片叫 China Hustle， 中文叫中国式骗局。这个纪录片是讲什么呢？讲呢，原来呢在中国，在美国，即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喂，原来咧有差唔多接近80% 系啲空壳公司嚟嘅。咁咧，例如啦，有一个公司叫东方纸业啊，咁咧佢就话每年嘅销售额有1亿美金，但系咧，喂，原来有人调查过咧，喂，去到间厂度，哇，周地垃圾啊，车都冇架，连灯都冇着啦，咁样。喂，咁咧，其实呢啲咁多公司系美国上市，系咪净系中国公司嘅问题咧？系咪好多美间啊，所谓都有呢个责任要负咧？我哋再不妨再到你之后再探讨一个问题。我哋强国新闻社白琪， 哇，香港真系越嚟越荒谬啦！前排有无辜嘅市民喺马路上面被迫充当人肉路障，生命同埋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而最令人拗晒头嘅系，呢啲人肉路障前几日仲收到警方嘅疑控告通知书。啊，唔系真系仲谂住告鸠人啊嘛？真系可以印证一句：香港警方，你哋冇做错到。喂，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支嘅强国生还者。 喂，我想睇，即系有兴趣白旗嗰个引言喎。呢啲喺美国上市应该嗰个要求或者嗰个审核会系， 其实好多巧妙嘢嘅， 场内定场外啦，场外好易上市嘅咋， 吓系好多巧妙嘢。其实咧，我搵一集再讲啦，我今集讲咗成个 topic 抢咗。 咁咪卖关子喎，咁我哋可以搵一集去讨论， 或者下集讲。因为其实咧，个方式咧，可能香港好多股民都好熟悉噶，因为香港啲上市公司都充斥住呢啲嘢。咁咧，可能美国 Netflix 嗰个纪录片咧，我睇完之后都觉得啊，咁神奇得嚟吓，你班友发现新大陆咧，成日见住呢啲嘢噶啦，香港咁样。咁迟啲再讲啦，呢个。 好，我知道啦。今集咧，今节啦，我哋即系上，好似早排。有人同我哋讲咧，我哋好多时咧，即系个 topic 都冇乜话，或者比较少啦，早排少咗嘅 relate 同做一啲国内嘅一啲事啦。咁今集嘅呢两节咧，就希望多啲 relate 翻我哋国内一啲即系政策啦，或者最近嘅一啲嘅消息啦。咁譬如咧，好似想讲一讲嘅呢排成日听到嘅，包括前几日呢个博鳌，我哋伟大嘅习大帝咧，都讨论过呢个大湾区。其实我发现身边好多嘅朋友咧，成日听个名嘅，但系唔知道究竟咩系大湾区。 大屿山到筲箕湾咯， 系大屿山同湾仔咁结合咗出嚟就系大湾区。嗱，其实大湾区咧就系一个名堂啦，就系将喺一个沿海、一个湾、一个港湾咯，咁理解嘅众多城市联合埋一齐，就俾个所谓嘅名佢，就叫做大湾区。 嗰个港湾周边。嘅 area 啦，咁讲系啦，系啦。 咁之前都做咗功课啦。我初头咧，即系知道嘅大湾区，我一路以为系咪啊？就系讲珠澳大桥附近咧，珠海啊、澳门啊、香港啊，其实唔系嘅。其实原来仲包含咗好多城市喺里边嘅，当中就包括深圳啦、佛山啦、东莞啦、惠州啦、江门啦等等嘅。咁其实呢个大湾区，因为咪前都同白琪讨论过，其实。我知道白旗譬如針對呢個大灣區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㗎。 我覺得呢個大灣區啦概念上呢，我覺得好正路㗎。即係基本上呢，即係永遠呢個世界呢都係 即係好多嘅發展，無論政治、經濟咩各方面嘅發展都好啦。咁都係想聯合曬眾多弱，比較弱勢嘅，冇話弱勢啦，即係眾多細嘅嘢合埋做一個大，咁咧去同世界做競爭。咁我覺得呢個概念呢個 concept 咧係即係從古到今都有噶啦。咁但係唯獨呢個大灣區咧，我覺得好似好多嘢好似好難實施咁，即係我蠢啦，或者我見識少啦 嚇。嗯，係啦。咁其實呢個大灣區咧，我睇佢嗰個所謂政策咧，就係每一個頭先所講嘅眾多城市啦，每人就發揮佢自己嘅本能。咁譬如香港咁就繼續發展翻佢自己嘅一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啦。咁譬如好似東莞咁啊，繼續佢嘅生產地位啦。咁包括澳門，我相信就係發揮翻佢賭博同埋洗黑錢嘅地位啦。仲有呢個去咩啦，唱歌啊。 嗰陣時你哋兩個成日幫襯嗰啲啦，即係我意思去食宵雞。 我冇食喎， 我都多中意去玩赌场嘅，老虎机都几吸引嘅。 咁简单讲，头先所讲嘅大湾区啦，就系每一个城市去发挥翻佢本身应有嘅地位。咁但就问题嚟啦，咁呢啲所谓发挥本身就香港一如以往都系做紧呢个金融中心嘅角色噶啦。咁点解仲要考立一个咁嘅名堂去设一个咁嘅大湾区？ 开咪前咧都同两位主持咧即系倾偈咁样。咁咧，即系我就提出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喂，香港地你不嬲咧，即系依百几年啦吓，即系三百年前系点我唔知啦，依百零年依百几年以嚟都系即系食四方饭嘅所谓，咁即系做所谓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嘅，咁基本上边度有同佢做生意自由港啊嘛，边度有生意咪同边度做生意咯，咁你话。即系你话呢个大湾区又好，甚至我拉远少少啦，讲之前一带一路包埋香港入去都好。咁其实香港啊，佢不嬲就系一带一路嗰扎嘢都有做生意噶啦，又或者大湾区嘅不嬲 都同东莞啦、啊，同江门啦、啊， 东莞啦、 啊，东莞成日做啦。早排好似睇新闻，好多警察即系早几年啦、啊，都经喺上面做生意， 系啦，都有生意做啦， 生意上去嘅 系啦。咁其实呢个大湾区，我算小弟才疏学浅啦。我到呢一刻我头先咁讲啦，我都唔明白你特登整一个大湾区，除咗多个名之外，有啲咩分别呢？ 但系咧，有人讲啊，有啲人即系当官啦、啊，香港嗰啲所谓官啦、啊，就话如果香港唔加入或者即系唔积极参与个大湾区咧，香港就濑嘢，就会被大陆边缘化。就以后咧有咩好处啊？有咩着数啊？嗱，香港都分唔到噶、啊，个、影响会冇深远、啊。 不嬲有咩分到啫？我哋嗰日睇呢个咩啊？成的物谱，我哋系免费睇噶嘛？ 系啊， 香港不嬲冇得睇噶，呢啲分到咩？不嬲冇嘢分噶啦，即系使佢分俾我咩？ 淘宝啊，嗰啲免费嗰啲 系咯系咯，运费啊咩嗰啲 系分唔到啊，系啊。 但系其实点样睇边缘化呢三个字咧？即系听落会觉得哇，会唔会即系好恐怖啊？即系啊，会边缘化咗就以后哇，即系可能食饭都有问题啊！大家即系生存唔到啊？会唔会即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 即系我好惊嘅， 系咯，我讲起咧，嗱，即系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啫吓，呢个边缘化咧，其实我唔明，其实嗱，首先我唔明点解好地地。近年都系噶，嗱呢个大湾区啦，一带一路啦，甚至之前起高铁啦，镬咧都系讲到话，唉、哎，你香港唔起高铁啊，被边缘化啦，乜咁样样，即系我会觉得其实我翻译我的立场就系香港近呢百几年嚟咧、都系被中国整个中国边缘化嘅， 不嬲冇埋去嗰个边缘入边， 系咯， 我记得我哋之前咧即系啱啱开麦前咧都讨论过呢、这个所谓边缘化，即系唔侵我玩啦，用翻啲小朋友嘅。俗语啦，咁但系如果当一班小朋友，其即系改革开放前，你班穷卵，你唔同我玩，即系当时中国啊，可以用穷卵嚟形容啦。你唔同我玩，咁我咪自力更生咯，我又有才干，又有学识。但系而家个问题就咩？呢班唔系穷卵嚟噶咯，呢班屌全部土豪嚟噶。 同埋即系喺我头尊敬头十位之一嘅邓小平先同志，当年。搞一国两制出嚟，点解要咁做先？ 就系、是、要将佢边缘化， 就系、是、要将香港边缘化啊嘛！香港边缘化，你香港唔边缘化，我边度食到嗰啲金融水啊？法制即系嗰啲法国际仲裁者啊嘛！嗰阵时阿梁振英成日讲， 直头唔够尽添，其实应该就 over 边缘化。边缘化意思咧，即系话都喺个圆圈入边，不过圆圈嘅最外围咁样。 嗱 ，M J， 你唔系想带出呢啲咩独立啊？ 系啦，系啦，而家就嚟咧，香港其实而家咧，好多人咧就系讲紧，喂，我哋唔单止要边缘。 化，我哋直头咧要系另一个 circle， 系啦，喺即系呢个 circle 嘅外边，唔系核心嘅外围咁简单，根本就同个核心完全冇关系，系啦，咁啊，即系俾人话喂，咁样就分拆香港。 我冇完报警啦， 唔系诶，其实我报咗。 国家啊，边度使你报啊？自然有嗰啲姓屈啊，嗰啲人嚟告我噶啦。 你其实啊，你其实你边缘化，你瑞士系咪边缘化？你瑞士系俾整个欧洲边缘化咗啦，但系就正正系因为瑞士被边缘化，佢先佢先系成全个欧洲最值得信赖咁一个银行中心咯，所谓系啦。 所以其实系不即系其实系求之不得，最好系边缘化系啊，即系完全唔使担心嘅。以后再听呢啲吓，即系啲听众如果信我哋讲嘅话咧，完全唔需要担心。好啊，最好边缘化我、啊。 所以我会觉得咧，好多嗰啲华文传媒啊，即系我哋上啊，咪上集 嚟讲记 者，定讲前集我哋之前讲记者啦，即系成日会觉得哇，喂，你香港啲新闻依家搞乜啦？我成日讲呢句噶，就系话喂，你成日讲边缘化、边缘化、边人哋讲乜你又照报。 我觉得呢个所谓边缘化咧，系香港呢啲咁嘅当官嘅咧，就想去吓我哋，就话喂，你如果唔听话，就听日会死噶。嗱，唔听话，听日就读唔到书，就做乞衣噶。即系吓我哋， 同埋呢啲传媒就一系就系都系嘅。你一系咧，我传媒你咁样照报咧，我得两个可能性嘅啫。一系你又立心不良，一系咧你就根本你班友咧唔带佬翻工。人哋讲乜嘢咧？嗱，香港新闻咧最差就系人哋报咩咧，就照讲乜嘢。咁乜鬼边缘化啫？我觉得香港咧被中国边缘化唔紧要嘅，唔好俾整个世界边缘化，好似嗰啲非洲嗰啲部落咁，我已经 OK 啦。其实 嗱，不如咁啊，翻翻我哋大湾区啊。其实我见咁国家嘅想法啦，以至到啊，我哋伟大习大帝啊，即系前几日喺博鳌论坛啦，其实成 好型就佢嗰日， 点样型法？ 冇好。王者嘅霸气咯， 根本就系王者咁样荣耀咯。 我记得头嗰几一分钟啊，即系佢讲句唔知咩就久久不见啊，久久见嗰句咧，跟住咧，其实咧啲人唔知俾咩反应噶，即系讲佢系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嗰段啊，我讲翻出嚟，即系佢讲一句笑话，唔知久久不见，久久见咩，久久成日见啊，仲想见咁样啦。跟住咧， 久久不见嗰个狗狗出咗九九九九嘛， 咁跟住啲人系冇反应，跟住咧佢喺度沉默等。反应，但系等一秒多啲啦，啲人就 唔系我嘅 MJ， 即系你 好正， 你咁样笑佢，即系你啲凡夫俗子边会明啊？ 我笑啦，我笑紧嗰班下面嗰班人啊，几唔识做大体啊？ 唔系佢唔识大体，系冇智慧呢啲叫做。 唔系啊，争个导演啊，即系咧，如果喺嗰啲如果大家 TVB 嗰啲要嗌人哋一拍手噶嘛 ？Exactly， 即系咧，应该咁样嘅情况咧，系个导演一知道习大帝讲嘢嘅时候咧，一去到佢个键字都未有尾音落咋，就已经去开始拍掌。佢现场就系争个导演。 嗱咁唔得，系争个导演。 系啊， 但系你唔可能话总之嗱，一入到去就阿习大帝讲咩就要笑咁啊，唔得。因为习大帝嘅话同美国开战咁 唔使咁样讲嘅，人就好得意嘅，即系总之阿习大大大概知道大概阵要讲啲乜嘢，咁啊导演咧就知道呢一度要俾掌声或者要俾笑声咧，咁啊导演就负责 咪大 Q 咯， 系啦系啦，导演就负责打掌，咁啲人就跟噶啦。 嗱，等先，我又想报警啦 ，MJ 啦，嗱，习大大讲一啲伟大嘅发言，你条友仔又话喺度讲笑搞 get 喎，就唔系咁大侮辱。 佢嗰段嘢系需要啲人俾反应，啲人冇反应啊，全部好似瞓紧觉咁，我瞪佢唔。 啊、習大大其实下嘅一个好一盘好大嘅棋，你唔明白，即系你唔系算我哋讲翻阿边嗰啲，我嬲嬲地啊！ 讲翻大湾区， 唔系我想讲咧，就本身咧，可能台下嘅人咧系谂紧讲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但系又唔知好唔好而家讲。 你讲翻大湾区先啦， 好啦， 你好，你好。 大湾区咧，我记得我哋即系咪前讲咧，其实就未必要太担心，因为咧我睇到好多坊间嘅舆论咧，即系都系香港啦，即系好似咩政策都好咧，就偏向擔心嗰邊都多嘅，係啦，可能一半一半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咪前講咧，就喂，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嗰啲咁嘅政策咧。其實三五時就有噶咯。阿邊提我一個咧，就話喂，好多年前咧有個咩西部大開發。 係。 咁究竟乜嘢為之西部咧？嗱，睇下你係西北大開發係咪？類似啦。 唔係係西部大開發。 係西部大開發。 我笑啫，我冇嘢。 究竟由邊度開始為之西部咧？因為我嗰陣時咧咪喺廣西做嘢嘅。原來廣西雖然咁近廣東咧，即係都唔知點解係都係西部嘅喎，都可以擺落西部大開發。 開發嗰啲 算是當其時西部大開發應該淨係金粟靈 睇下你點睇啦。 唔係我哋個節目咧，即係我就個個聽眾講一講，我係講東南西北個西，係即係我哋唔係講性個節目，繼續 得你講得飲喺嗰度啫嘛。 但係當其時廣西就冇可能會喺西部大開發， 即係睇下點睇啦。當廣西喺個喺呢個政策嗰度咧，佢就話廣西咧而家都拉到呢個西部大開發嘅車邊啊，我哋又有著數啦，我哋冇被邊緣化啦咁樣。譬如嗰陣時，如果香港已經係中國嘅一部分，即係當時已經回歸， 都要參與呢個 計劃，分分鐘都當係西部㗎，睇你點睇啫嘛。喺上海以西咯。 咦？但係講起嗱，頭而家 MJ 講開嘅西部大開發，其實當其時香港係有參與嘅，的而且確 係咪啊？ 我記得有 香港係有都開發㗎，要 唔係香港唔需要開發，但香港有咩？香港有的是錢啊嘛。當其時係一車車嘅有錢佬咧，係車上去呢個陝西啊、甘肅啊， 就俾人招商引資啊， 係啦，嗰啲沙漠度。但係咧，我而家就會好好奇啦。十幾年前西部大開發，以我所知，香港嘅呢啲所謂有錢佬啦，都抌我，即係當係俾白金又好，當係捐錢又好啦， 參與咗國家建設， 係啦，參與咗國家建設。但係蘇花到現在。西安可能好少少嘅陝西省，咁去到呢个银川啊，或者去到呢个青海啊，其实都系到目前为止都系好穷、好落后嘅地方。究竟开发咗啲乜嘢咧？ 唔系，嗰阵时咧，即系我阿 Vinny 有冇偏见？即系可能嗰阵时系冇公厕嘅，依家起咗两座厕所喺度，其实咪啲钱咪去晒嗰度咯。一座厕所好贵噶嘛， 即系呢个系一个贡献嚟嘅。 哇！你厕所啊， 我相信十几廿年咧，佢个城市就点都有啲进。有啲上升咗，但系呢啲究竟关唔关佢乜鬼嘢西部大开发啊？或者而家呢一啲咩大湾区啊啲咁嘅政策事咧，其实未必关系嘅。 其实我觉得啦，嗱，翻翻嚟我哋而家今次嘅大湾区，我自己就会觉得系一个类似当年嘅西部开发，纯粹一个名堂嚟嘅。因为头先我哋都所讲嘅，大湾区其实佢一个口号，哦，大家各展所长，自己城市做翻自己嘅应该有嘅。有嘅義務或者有嘅功能，咁不嬲呢啲城市都係做緊 嘅。呢個未必嗱，我所以唔係話佢個概念係好嘅，即係你好似玩以前細個玩三國志咁咧，即係可能有啲城市咧就專係愛嚟 做內事嘅，做內政嘅， 係啦，儲糧食嘅。有啲城市係儲金嘅，有啲城市咧 打仗嘅 ，即係其實佢係呢個概念嚟噶嘛。有啲城市係專揾人才嘅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講緊話。其实佢实行即係会唔会实行到咋嘛，我成日话概念系好好㗎。你西部话开发呢个概念都好好㗎。咁问题就系你最后你做唔做到出嚟㗎嘛啲嘢。 我就宁愿佢实行唔到啦，好担心㗎讲真。即係如果头先好似咁讲系啦，三国志咁样。咁香港如果要成个国家嚟睇啦，大湾区咁样做一个主体嘅话，嘩，香港做咗后备储粮食嗰个，你唔好做生意啦。你储粮食呢就搵晒去前面打仗。咪先大灣區啊嘛，咁大家以大灣區嘅呢個勝負榮辱與共咁樣，咁啊大鑊啦，咁我哋負責儲糧食，咁啊一有糧食擺落去，咁我哋反而冇着數嘅。 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冇愛國心嘅咩？ 你犧牲自己為國家嘛？ 所以咧，愛國咧，首先就要有香港，你有咗自己屋企，有咗自己，跟住再有屋企，再有嗰個地區，再有嗰個國家。嗱，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喂，究竟係國家大定係你自己嗰個？嗰、那個家庭嗰、那個嗰、那個單位大啦， 國家大， 咁就冇辦法啦，係啦。 我觉得 MJ 咧近排讲啲嘢咧，有少少政治不正确，少惊其实，即系我希望我哋个强国新闻证可以完咗，即系我哋今年仲继续存在紧嘅。 睇下边个去 judge 啦，政治正唔正确呢样嘢？政治正确呢个名词啊，本身就系、是、究竟系咪政治正确都好难讲啊！即系有啲人觉得个爱国咧就系啦，所有人都要将国家咧就摆到主体嘅，即系有国家。得就得噶啦，我就点样都冇问题咁样。咁你话即系呢样嘢系咪一个啱咧？好难讲嘅。即系如果个个都系咁样，又有佢嘅好处。咁但系而家如果佢哋嗰个 judgement 嘅能力唔系真系咁高啊，喂，随时用一个国家嘅名目，可以话喂，其实嗰样嘢系唔需要我咁做，但系都唔好理啦。我见到你两个有钱啊嘛，喂，我哋而家要做节目，不如你将所有成副身家摆晒嚟度啊，为咗节目咁样。 嗱，你有钱，你两条友仔有钱嗱，我有才华，啱啦啊，但我冇钱。 系 啊 ，OK， 你就捐啲钱俾我。 由我去做呢个 judgement， 由我嚟呢个做咗中央分配，咁究竟呢一个中央分配嘅人，佢系咪有咁样嘅足够嘅智慧，而真系为咗国家嘅利益，即系为咗大体嘅利益去做呢样嘢？咁呢啲就系大家要考虑。 嗱，我嘅睇法咧。 智慧一定有噶啦、 嗯， 但系咧，反而我担心就系咧，即系有啲 technical 问题，嗯、即系个成个概念系 very good 嘅，咁咧咁咧， 咁正啊， 同共产主义一样嘅系 very good 嘅。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嗱，明香港同澳门咧行嘅系另一套法律， 嗯、 即系你交通灯啊，你左你香港揸右太，你上边揸左太， 好、哦、简单。 你啲你点融合咧？我真系搞唔 到。 唔 系啦，你全部变翻就右太咯， 系啊， 好简单啊， 全部香港法律 系变左太， 系变左太。 香港法律都法律取消，大湾区大局为重， 系咯，真系即系你香港你随街抌垃圾，你五千蚊，咁你上边唔系五千蚊噶嘛，咁我点样去统合呢啲事情咧、 哦？我哋用民主嘅方法解决，一人一个 人一票，但系一个深圳都两千几万票， 中国一诶唔系香港一票，澳门一票，中山一票，深圳一票，广州一票。 系啊， 不如用翻人口啦，最公平用翻人口咯，一个深圳都两千几万啦，咁你点投啫？ 咁、嗯、所以咧，嗱，即系我都好相信我哋国家领导人嘅智慧嘅，咁、 嗯、 咧、 嗯、 我相信佢哋一定会解决嘅。但系即系你叫我，即系我就冇乜钱啦。我哋两个，我同阿 M J 唔同似阿 Vin 啦、 嗯， 我哋投资咧就暂时唔会考虑呢啲项目住嘅。咁阿 Vin 可以试一试，咁、嗯、咧就系啦。咁我嘅谂法就系咁嘅啫。 不过有啲担心咯，因为我发现咧，包括寻晚食饭咧。一个朋友咧都同我讲，哇！而家大湾区、哦、要点样发展、哦？我哋佢手头上有啲钱嘅、 嗯， 都同我讲话，诶、哎，我都想上去投资搞下啲小饮食啊、小餐饮啊，睇下可唔可以捞一笔水。我即刻同佢讲，哇，唔好滞， 好啊，好啊，好啊， 真系有好多人去相信。 唔系，佢开啊，即系你俾 discount 我咪 OK 咯，咪就 OK 啊，冇所谓。 OK 喺江门、啊，但系你专登搭车上去食一餐饭， 你上江门食嘢系啦，我哋 好多差唔多时间，我支持大湾区嘅，不过希望冇香港粉啊 OK。 Okay. 好啦，咁啊，呢次时间差唔多啦， 拜拜， 下次再讲。